月下，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我与雨来闲暇，庙里秋千我哭诉青梅当竹马，求菩萨保佑我俩。不停地猜猜猜木兰玉花，锦绣或佛还是担惊受怕。对你的爱爱爱我断了天涯，造化弄人缘分阴错阳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咒怨轻迷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拱桥月下，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我与雨来已闲暇。田里庄稼收获了一茬又一茬，而我们何时发芽。不停地采采采木兰玉花，锦绣或佛还是担惊受怕。上上前，可还是放不下。